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近100万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水的伤害、道路交通伤害、危险行为伤害是造成儿童死亡人数最多的三类伤害行为。又到一年暑假时，广大中小学生已经开启了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然而与此相伴的是，在暑期由于孩子们相对脱离学校监管，自主时间增多，如果家长们监护不到位，极有可能发生危险。面对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家长们又应该如何去做呢？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普法读物：呼噜噜与独角兽的幸福生活》将给出答案。这是一本图文并茂，并且可以搭配音频边听边看的彩色法制童话书。通过描绘农村少年呼噜噜与护法使者独角兽共同经历的系列童话故事，生动展现了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遭遇的不法侵害和产生的成长困惑，将法律思想、维权方法和做人原则等等融入趣味十足的故事当中，传达给广大少年儿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责编一起跟大家来说一说《呼噜噜与独角兽的幸福生活》，一本好玩、好看又好听的法律童话。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所长，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姚建龙老师。姚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刘秀丽。刘秀丽你好。 哎，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姚老师呢是特意为了录制我们这期节目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北京的啊，我们非常的感动，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您所创作的这本书，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在今年的6月1号啊，有两部和我们的未成年人直接相关的法律正式的实行，那么其中呢就是一部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有呢就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那么到底这本书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请到大家来讲一讲。首先想问一下姚老师哈，您是一个学者，就写了一本这样的童话书，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 其实这本书的这个创作的这样一个由头呢，是因为我儿子在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4岁多，每天晚上呢他要逼着我讲睡前故事，我呢没办法，因为关了灯给他讲故事又不能念故事书，只能给他编，每天晚上编一集，一个一个系列编下去。那么其实呼噜噜与独角兽的幸福生活是我在给我儿子编的故事里面的一个系列，最后怎么会变成一本法律童话，怎么会出书呢？那么也得感谢我们的这个刘秀丽这个编辑，他之前呢其实联系我，因为他知道我做未成年法研究的，做青少年保护这一块的，我们当时认识，他很想希望我能写一本，为孩子们写一本法治教育的这样一本书，但是又是孩子们能看得懂、愿意看的这个书。特别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为孩子们做点事情，所以当时呢受他的感染呢我就答应了。但是呢这本书确实写下来，那个过程非常痛苦，因为给我儿子躺在床上编故事，我 和写完全不一样。 对，我相信很多父亲跟我同样的感受，因为我们男性跟女性是跟爸爸跟妈妈是有区别的，就是爸爸给儿子编故事，这个每天晚上编，而且一个一个故事要能够串联起来， 而且还要有教育意义啊，这个确实非常难，花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将近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当时把手上所有的这样一些研究项目全部停下来了，然后来构思这样一部法律童话。那么当然我为什么会以这种法律童话的形式来给孩子讲法律故事，也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从事未成年法的研究啊，也评审或者看过很多关于法治教育的这样一些读本，我一个很深的感受呢，就是这一类的法律教育的这样一些读本啊的知识说教性太强，看上去它的内容都非常好，但是孩子们他很难听下去，也很难入心。所以呢，就是这本书它一个感受，就是我主要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去想，我能够把哪些法律知识告诉我的孩子，告诉我的儿子，让他在成长过程之中能够去注意哪些问题。所以我把它最后把它浓结为16个故事。那么16个故事呢是16个主题，然后把独角兽这样一个法律上的，我们把它称为古代的这样法律的一个象征，把它转化为一个孩子的这样一个守护神，然后讲述了呼噜和独角兽的这样一个探险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您最开始的时候给您儿子在晚上讲睡前故事的时候，就已经叫呼噜噜，已经有独角兽这么一个形象了吗？ 应该说是没有，主要是因为我儿子属猪，他晚上睡觉有时候还会打呼，然后呢，我曾经送过我太太一个小玩偶，就是一个小猪，小粉色的小猪的一个形象。我儿子每天晚上会抱着这样一只这个一只猪睡，那只小猪呢，它的我们把它就叫呼噜噜，所以呼噜噜呢既是代表一个孩子的名称，那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玩偶的这样一个形象 啊，是这样的， 所以把这个主角男主角这个男孩取名为呼噜噜。法律人的思维有时候比较僵化，你要把法律用语啊、法律术语、法言法语转化为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 这是很不容易的， 听懂的故事那确实很有挑战性。 对， 我把它转化为睡前故事之后，那么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形式，就是把它变成一种童话，一种法治童话的一种方式来给孩子讲。总体来看我觉得还算是成功吧，至少我儿子能够津津有味的一个一个听下去。现在我有了女儿之后，我女儿也愿意，现在开始也会让我每天去给她讲这样一个。那么这次重版修订版是把它变成了语音版，通过转化为语音故事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在晚上我女儿叫我讲故事，我就把语音点给她听，这样我就可以省点力。 那刚才呢，这个姚老师你也提到了哈，我们这个法律出版社的这个责任编辑刘秀丽，您呢最开始也是向姚老师来约稿哈，那您当时是怎么选中姚老师的？ 这个因为以前吧跟姚老师就是有一些了解，对姚老师，因为姚老师他在卫保法这个领域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然后我们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就是特别是未成年人保护这一些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给姚老师呢也见了好多次面，然后我对姚老师的感觉就是说什么呢，就姚老师他呢虽然是一个法律学者哈，但是他具有这个文艺青年的气质，然后他特别会讲故事，然后呢讲的故事也特别精彩，再一个呢就是他特别有童心呀，我觉得要给孩子写书的话呢必须要有童心，我觉得他的内心里住着一个小孩，就那种感觉特别有意思啊。然后所以我就找到了姚老师，当时反正姚老师呢就是反正顾虑很多嘛，因为他也是特别的忙，确实是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找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作者呢对我们出版社来说也不容易，因为写这样一本书看起来是一本小书，其实它的要求特别高，它的难点在哪儿呢，第一个要想写好这一本书，首先你是要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因为你传达的是一个正确的那个思维方式，是一个正确的法律原则，还有正确的维权方法等等啊，然后呢就是你对文学还得特别爱好，就是文笔要特别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讲的故事还要特别精彩，就是把它转化成文字的事的情况下呢，还得要以儿童的语言，以儿童的视角来写这样一本书，确实挺不容易的。那我找到姚老师，我就觉得他完全具备了写这样一本书的这些条件啊，所以我对他写作非常有信心，我给他深谈了很多次，然后打消了他的顾虑，然后最终呢就是这本书呢写出来以后特别受欢迎，我们拿给那个孩子们看哈，我们出来以后先拿给了我们编辑同事的就是他的孩子来听 子 来看，然后他们的反馈就说这个孩子看得咯咯直乐，说笑什么呢，一看啊看这本书呢，他说天哪，说看别的书也没有见到说这么爱看哈，就是觉得废寝忘食的看。 对，我更多的是把它就是以一种老父亲父母亲的这种心态来跟孩子来讲这样一些故事，童话的故事，就是把法律上的一些知识给它融在里面，你比如说每一个孩子都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父母不在身边， 对， 父母照顾不到或者照顾不到，他们怎么办，无非就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很担心他们受到侵害，第二个我们担心他们出去做坏事，比如说这里面你像讲了几个故事，比如说像这个交通规则， 沉迷网络，就是怎么样防止沉迷网络的这样一些故事，包括毒品，他长大之后可能会接受毒品，比如在学校可能我们会担心他会早恋，能碰到早恋怎么办，还有性侵，怎么样防止性侵，还有这个孩子会打架，低龄未成恶性犯罪，没达到责任年龄怎么办，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些问题。很多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喜欢 学做英雄，但是我这里面就反对，就是不主张见义勇为，要主张见义智为。就是你作为一个父母亲，你会觉得孩子就算他不在你身边，你不能随时呵护他，我们希望他怎么样能做出好的选择跟抉择，能够平安健康的成长。所以他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于父母亲带着孩子一起来读，然后并且一起探讨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再比如说防拐卖，防止如何被防拐卖；再比如说，如果遭遇犯罪的侵害，比如说家里进了小偷，你应该怎么办？像这些都是在生活中的场景中间的设计。再比如说，老师如果打你怎么办？在学校里面，老师能不能惩戒你啊？就是如果你遇到惩戒怎么办？像这些故事全部融在这个16个故事里面。再比如说，我们非常担心孩子养出个白眼狼来，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去知道亲情的重要性。那么他跟父母应该怎么样相处？怎么去体会父母的这种艰辛？其实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只是把法律的这些精神跟原则融在这个故事里面。 是写这样一个童话书难，对您来说难度更大呢？还是写一本这个法学的专著，对于您来说难度更大呢？ 其实写这本小册子，我个人觉得远远超过学术著作的这种创作。 嗯， 这个小册子其实只有几万字，10万字不到吧？几万字，如果加上法条汇编，法条附在里面作为附录，总共不超过10万字。我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写一本三十万字专注应该也不需要一年。而且最难的是这些故事的这种构思，你要符合这种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像这个童话故事呢，就是我创造了一种守护精灵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个梦想，就是都希望有一个守护精灵，这个守护精灵是法律无边的，他都会来随时呵护你保护你。每个孩子就从小的孩子都有这种梦想，无论 就像一个阿拉丁神灯那样， 对对对，每个孩子在成长中，他无论他多大年龄，他其实不论是男孩女孩，他都会有这种梦想，我认为不是幻想，就是我就满足了儿子对这样一种梦想的一种期待。因为以前我经常出差，我儿子有时候就是会打电话给我说，爸爸你不在身边，他有时候会感到害怕，然后我说有独角兽会守护你。特别我也有时候有反省，我在这个第二版的合集里面有专门讲到，我儿子一直到读到将近初中初一的时候，他还相信独角兽是真实存在的。对，因为这个可能男孩子发育比较晚吧，成熟的比较晚，我给他编造了这个童话故事，其实都是以真实的生活场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场景作为这种包括深圳这里面的这些人物，其实都是来自于真实的这样一些生活，真实姓名的选取取名啊，包括发生的这样一个这个地理位置啊，所有这些东西，我儿子经常会在生活中不断的发现证据证明，这个呼噜噜独角兽的幸福生活中所描述的所有的这些故事场景都是真实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想问一下我们的责编哈，就是作为法律出版社这样一个专门的法律专业图书的出版社，怎么想到要出版这样一本法律童话书呢？如此通俗的这样的读本 啊，我们呢就是说，怎么让孩子们从小的时候就有法律意识？因为我们国家也特别重视未成年人保护这一块儿，我们很多的政府啊，就是还有一些机关啊，还有一些单位啊，包括学校什么的，就是他们呢在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怎么着把这种这个法律的理念啊，法律的原则啊，规则，就让孩子自己读懂。其实对我们法律出版社来说，他也是应该做的这一块业务。其实我们出版社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包括一些案例书啊，一些普法的这个一些那个漫画书啊，就是也有很多，这也是我们出版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板块。 这样 对， 我也注意到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呼噜噜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设定在一个大城市当中， 对吧？没有设定在一个像您所姚老师所生活的上海，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北京啊，这样一个繁华的大都市里面，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村庄啊，一个稍稍远离我们现代生活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哈。那您最开始是怎么考虑的，让呼噜噜这样一个男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最开始一个考虑呢，一个什么设想，就是每一个孩子啊，他都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父母不在身边，父母眼光不一定能够照顾到的这样一个地方，每个孩子都有可能独自面对自己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当选了一个角色，就是呼噜噜他的一个假设，实际上是一个留守儿童的这样一个假设，只不过他是一个农村留守儿童，不是一个城市留守儿童。他的一个设定的一个生活场景是父母不在身边， 对， 实际上呼噜噜的父亲去世了，因为工伤去世，母亲呢在外面打工，是这样一个角色。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自己需要独自去面对自己的一种生活中所遇到的所有的这样一些问题。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11岁的这样一个孩子，他要去面对选举失败的这种 种挑战， 嗯， 需要要面对跟哈皮就是校园欺凌啊。他发现独角兽之后的，紧接着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被三个孩子欺凌， 对， 然后又没有人可以去帮助他，那这个情况怎么办？这种场景，我相信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之中，他都会遇到这种情形，就是父母不在身边，父母不能给你帮助，怎么办？所以实际上我设定了一个独角兽来去帮助他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但其实这样一种假设是每个孩子在生活中都可能会遇到的。所以我尽管是像我儿子生活在上海，但是我没有用上海这样一个环境或者北京这种大城市的环境来写这样的故事，就是我更希望呼噜噜这样设定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是每个孩子都能够或者说都可能会遇到的。 对， 所以他虽然是个留守儿童的一个形象，但是更代表了很多孩子他们实际的生存的状况。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其实独角兽这个形象啊，是法律的这样的一个象征，但是很多朋友啊，可能不了解法律的人可能不太熟悉啊。那大家会想，那为什么用独角兽来象征法律啊？这到底渊源在于哪里啊？哎，这块呢，还想请您呢，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普及的工作哈，来讲一讲，哎，独角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独角兽呢就是一个法律的象征，就西方法律文化中它可能是一个正义女神的，在作为法律的这样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象征。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独角兽呢是一种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它好像又像马又像驴又像什么，它就四不像，它长什么样其实没有人知道，只知道它叫独角兽，古代的名称称为叫谢志。那么它这个神兽它有个什么特点呢？遇到坏的人它会用脚去触它，就触不直，所以呢它是一种公平正义和法律的这样一个象征。到底独角兽长什么样其实不知道，所以很多大学啊，包括司法机关，他们造了很多独角兽的形象，有的造得很凶猛，有的造得很憨厚可掬，有的又造得傻傻的，它到底长什么样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都相信独角兽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它是一种象征，是一种传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我们看到书中的独角兽是很可爱的，那这里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责编了，就是我们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其实不光有文字，有大量的图画呀，独角兽的形象啊，呼噜噜的形象啊，然后还有呼噜噜所生活的这样周边的这样一个环境啊，那这一块我们是怎么去设计出来的，找谁去设计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吧，要出版一本这个儿童的法治童话书，那除了文字之外呢，一定要有一个彩色的配图，那这样呢孩子们就是特别愿意看。这个寻找插画师的过程其实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我们这本书其实要求还是挺高的。当初呢，我就从网上搜了一下，搜索了看了一下，找到了一些那个绘画工作室，然后就给他们谈，但是他们的绘画风格呢，就是和我们这本书的要求不太一致，后来也没谈成。到了那个西单的图书大厦，我翻阅了那里边所有的儿童插画的有插画的这种儿童书，然后终于找到了有一本书，然后呢它里边的插画就特别适合我们这本书的风格。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版权页上的那个插画师的啊，上面有他的名字，然后呢我就从网上搜，我看看网上有没有他的介绍，能不能搜到他的联系方式。后来呢从网上也没有，那就没有办法，我就想那要不就直接找一找这个出版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社，它是一个儿童出版社出的。后来我就打电话，然后给这个儿童出版社，然后找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也要出一本法治童话书，想找这个插画师，就是给你们画画的这个插画师呢，然后给我们也画插画，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格特别适合我们这本书。哎，这个编辑特别好，我们就是没有见过面，然后也不认识，然后他听了我的想法以后，他说哎呀挺好的，他说你们是专业的这个出版社嘛，就做一些给儿童普法的这样的书就特别好，然后他就给我了这个插画师的联系方式就是通过这样的曲折的过程，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插画师。 哦，就是现在我们能够在这本书的版权页上看到的这个插画师。 对刘振军， 就是刘振军。 对对对，是后来就给这个刘振军呢联系上了。他当时也很巧，就是说他的孩子也挺小的，然后他呢也特别有爱心，他就说给我说那个刘老师啊，说你这本书像这种画插画嘛，就是对一个画画的人来说是一个特别费时费力，相当于报酬也不高的一个工作。但是呢，就是说，他说看了这本故事，他就觉得也特别好。他说，其实像我们家孩子也需要这样的书，说我可以给你画。然后呢，我就把故事给他，然后我说了一下，我说我们这本书是有什么要求，就是这个呼噜噜和独角兽呢，他是这里边的主要的角色。这两个形象的设计，一个是呼噜噜，把它设计成一个男孩的形象，很阳光的。然后呢，就是衣服要陈旧一些，相当于生活在农村山区，然后很善良很可爱。然后独角兽呢，因为它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神兽嘛，它是代表着正义， 画的时候，因为是给孩子们看，我就说一定不要太严肃太可怕哈， 嗯， 就是一定要把他画得萌萌的哈， 嗯， 挺可爱的，就是孩子们看了挺喜欢的，这样给插画师进行了沟通。插画师呢就是给我们设计了几个方案，那我把这个方案呢也给姚老师沟通了一下，那我们共同呢来挑选了最终的这个方案，就是现在就是呈现在我们书中的这些这个形象。 其实在写这本法律童话，其实我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压力主要是什么呢？因为我毕竟呢还是一个法学学者，我主要是做法学学术研究，包括法律实务，当然现在主要做法学学术研究。但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啊，给人感觉呢你写这个东西是不务正业，当时我在高校里面工作嘛，我原来在华东政法，后来调到上海政法，然后正是在新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那时候我还担任二级学院的院长，当时行政事务还是非常忙，给人感觉这是不务正业，因为在大学的考核体系里面这个不算科学学术成果。国内啊就是做法治教育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非常有这种需求，父母呢也非常希望有好的法律故事，学校呢也非常希望包括教育行政部门都非常希望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些书。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真正的法学学者是基本不参与这方面的， 是的， 就是这样工作， 嗯，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跟导向有关系。所以我写这本书其实我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觉得最终是我儿子认可，他觉得通过这本书他对我增加了对我的一种崇拜感，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其他的都无所谓。 您刚才也提到哈，其实您还要做这个法学学术的研究，然后呢还有一些行政职务，啊，平时的工作也很忙，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您都是利用什么样的时候把这本书慢慢写出来的呢？ 每天晚上要给我儿子编故事，然后我就试着第一个用这种方式去编，把这种形象编出来，看看我儿子那时候四岁多一点嘛，不到五岁，他能不能接受。然后第二，我儿子会不断的在长大嘛，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会不断的做一些调整，包括这次修订的时候他已经14岁了，就是将近10年前的东西，那么我就基本上考虑就从大概2-3岁开始一直到17-18岁，这个年龄的孩子他能不能去接受这样一些故事，能不能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所以是根据这样一种模式，就是这样去养孩子的经历过程中去琢磨这些故事应该怎么去编。包括可能很多人原来有很多人就批评这个版本啊，主要是写给男孩子看的，给人感觉男孩的色彩比较重，那么现在我有了女儿，我现在我女儿每天她也见了至少4岁多，不到5岁，每天晚上也逼着我给她这个讲故事，那么我就给她这个读这个故事书。后来当然我们把它做这次做成语音版，可以用这个语音给他去放，我可以是偷点懒，但我发现女孩也挺喜欢啊，或者说她也觉得这个爸爸还能够编出故事来，她也挺崇拜的。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我的孩子他一定要去知道什么东西，我不希望他变成一个很莽撞的人。你首先要保护自己，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你首先要防止被侵害，所以比如说防溺水，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溺水的一个，你要防止被拐卖，防止被性侵，你要是防止沉迷网络，你要去防止这个受到毒品的这个侵害，就这就是我这个最担心的。我就希望我孩子通过读这本书，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不能碰的。第二个呢，我们也担心他会变坏，所以你不能去打架斗跟别人约架，这里面有关于签生死状约架的这样的故事，我小时候这些事我们其实都干过。你不能去欺负别人，你不能去歧视别人。呼噜噜是一个农村的这样一个孩子的就留守儿童的这个形象，去到城里面去找妈妈，后来在城里面读书，他遭受了很多的这种歧视，就是城里面的这些孩子啊，包括有一些人对他有些歧视。那我告诉他你怎么应该去处理这些事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最终如果像这里面的这个呼噜噜，如果他实现了人生的逆袭，你的目标不是到城里去拱白菜，你要去在独角兽的这样一种这种带领或者熏陶引导下，你要去学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能够去组织正义跟公正的，能够平等快乐的生活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我给他设定的一个线，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一个老父亲对孩子成长中我们那种期待。比如说我特别这里面特别讲到这个，就是一个孩子不管他年龄多少，他都应该去了解家庭的这种或了解或者承担家庭的这种责任，怎么样跟父母在一起，懂得感恩的这样一个人，能够是有家庭情怀的这样一个人，能够注重家庭情感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都把这些融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歧视，甚至是一些不公正的一些事情，你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这些事。 在这本书当中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这个独角兽释法和法条链接的这样一个环节啊，其实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故事里面到底讲了哪些跟法律有关的东西，是吧？但这个篇幅不是特别的长。 是的是的，其实关于这个独角兽释法和法律的摘编啊，当时在要不要附在上面，我当时跟刘学律编辑实际上是有一些分歧，包括出版社当时觉得就是如果附上了这些东西会不会显得有点生硬了，又变成说教了。后来我坚持下来，我觉得我说 要有人要有活泼的一面，通过可能也许是引人入胜的这样一些童话故事，去把这些法律的这样一些精神给它融在里面。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读完这些故事之后，他需要去寻找答案，引发他们的一些思考。所以通过独角兽司法，也就是老师的形象或者父亲的形象，给你讲解这样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知识点，然后包括引用原文，我就鼓励孩子们要去读法条的原文。 但法条多抽象啊！ 不，其实并不枯燥，有了故事做依托，你就会觉得这些法条其实都是充满着这个趣味的，或者说法律背后它有很多故事。所以我相信，我觉得应该让孩子们去知道，法律其实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抽象。比如说这里面讲的道路安全法，这里面规定12岁你不能去骑自行车，怎么样过斑马线，像这些都其实都规定在法条里面。 对对对， 我认为它就是一些常识，它本身我认为它并不枯燥，所以应该让孩子去真正去读法条的原文。 编辑刚开始为什么不同意在后面要附这个法条链接呢？ 因为当时可能就有一点点顾虑，就觉得他这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应该是连贯下来的。因为杨老师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这个故事确实一个接着一个，虽然他是独立的，但是相互之间也有一些链接。这样的话，如果在这个故事和故事之间加一些链接呢，就感觉好像给他断了一下，就是让人这个气脉一下子有点断了的感觉。就是我当时就有这样的顾虑，但是杨老师那种想法呢，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是我们给孩子讲故事，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故事的里边含有的这样的法律的规则给他提炼出来，或者给他提示一下的话，就是孩子未必能感觉到或者感受到啊。所以呢，我说哎，这样也挺好的。其实第二点呢，我觉得那个法律链接那一块呢，就我觉得法律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哎，让孩子们也看一看。比如说这个小孩觉得法律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法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然后你摆在这儿他就看，哦，法律是这样的。如果识字的孩子，他可能也能就是了解，哎，这个法律是个什么，它含的内涵什么的，也能有所这个理解吧，了解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今天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大家看到的这本这个《呼噜噜与独角兽的幸福生活》是第2版，是吧？是根据这个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而修订的，是吧？那么这个第2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说我要把这本书修订一下？ 2018年啊，开始《未成年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两部法律同步开始修订的时候，当时就有这种考虑。我作为主要从事就是未成年法研究的这样一个学者，比较多的精力从2018年开始都放在对《未成年保护法》、预防未成年犯罪法还有相关联的像刑法修正案11以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民法典涉及未成年条款这些问题的研究、立法的论证和建议之上。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从2018年开始，如果两法修改、刑法修正还有民法典颁布，其实跟未成年最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做出重大的修订跟调整，这本书的修改就《呼噜噜独角兽的幸福生活》肯定要进行修改。其实也是到了快临界点了，不能再拖的那个时间点，最后才把它修订完成。其实我本来还想续写一些故事，增加一些故事。你比如说这次《未成年保护法》所增加的关于那个网络保护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是网游宵禁的一些条款，当时我本来想把它扩写成一个故事，后来也没有时间去展开，所以后来想估计有很多遗憾要等我退休之后再去完成和弥补。2012年我在执笔写这个书的时候，本来想写成一个系列，就是和会不断的有一个系列出来，至少会一个蓝版一个铝版。但是确实实话说，就是写这个东西比我写这个学术论文跟著作压力精力的耗费大得多，所以确实是完不成。 不光光是这个我们说的新的未保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民法典当中对于自然人的这样的民事责任年龄的这样的下调，包括胎儿的权利的保护， 是 吧？包括刑法修正案11当中对于刑 事 责任年龄的下调，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全部融在这修订版里， 修订版里了。 故事里面做了调整， 做了调整。 你比如说这个第二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讲冲动是魔鬼，就是讲呼噜噜跟哈皮约战，就是因为两个人因为一点小矛盾，就是谁来当那个就是那些孩子们的那个老大，结果哈皮的捣乱之下呢，呼噜噜被选下去了，所以他生气了，生气两个人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谁是男子汉约架，两个人打架。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实际上呼噜噜11岁。把那个哈皮的眼睛是打瞎了，打成重伤。那么这个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呢？那么在这个故事过程中，我就把这个内容讲进去，就是通过独角兽来去告诉这个呼噜噜这个行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当然是用一种孩子能够听懂的语言，然后顺带着就是把刑法修正案11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把它融在这个故事里面。再比如说这个其中还有一个故事讲这个复仇记，呼噜噜唤醒了独角兽，独角兽成为了呼噜噜守护神之后，守护精灵之后，呼噜噜就觉得自己很神气了，已经经常被几个这个皮蛋天啊，几个 个这个小黄毛他们欺负，所以他第二天一早就带着独角兽下去复仇，然后非常希望那天这几个坏蛋能够来欺负他，他非常担心那天他们不来欺负他，结果确实是三个坏蛋找到了这个呼噜噜要欺负他。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校园欺凌，就学生欺凌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呢就是把未成年保护法有关学生欺凌的一些条款，那么在这里面做了讲解，什么是学生欺凌，遇到欺凌怎么办，这个就放在里面，所以很多很多新的东西。再比如说像这个呼噜噜做他的父母亲呢在外地打工，那么这里面有专门讲到，父母能把这个把他呢托付给他的一个亲戚，但是这个亲戚基本上是不管他。那么未成年保护法其中就关于那个委托看护，其实有规定的 啊，对对对， 专门就是把委托看护，在这种如果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那么你要进行委托看护，要让孩子托付给有责任能力的人，符合法律规定的人进行委托照护。这些内容我就也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去讲。其实也就是把法律的说教、法律的条款给它转化为法律的故事，也就是变成法律的场景啊。这个可能就是所有的这些修订，全部都是把最新的法律规定全部融合在里面。 哎，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如果大家购买这本书的话，还可以获得这个48元这个音频读本哈。 对对。 那刚开始我们从这个编辑的角度，从出版社的角度是如何考虑的？哎，为什么说这本书要配套相应的这个音频版本？ 这本书呢，就是现在我们感觉到哈，就是很多的孩子呢，他读书的同时他也愿意听。这个听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睡前的时间呀，或者比如说刷牙洗脸的时间呀，就是比较零散的时间可以来听一听书。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哎，这个要不让孩子们就是读愿读的时候呢就读一读，那么可以利用零散的时间呢也可以听一听啊。 对， 所以呢我们就请了那个专业的录音的人士啊，就是帮我们录制了这本故事书。 是， 然后我觉得这样一个法制故事书呢，就是一定要声音特别甜，就像妈妈的声音似的啊。我觉得我们这个音频还录的确实相当不错，我们也特别满意。买我们这本书的人呢肯定都是就是特别需要的人，那我们呢就把这个音频呢就赠送给他们，只要买这本书，然后你就能获得这个音频，对，你就可以听了。然后在书的封底呢就有一个序列码，它这个序列码呢是每一本书对应一个序列码， 都不一样， 每一个序列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是买到这本书你就能看到就能听到这个音频啊，是这个样子的。 序列码不一样，听到的音频是一样 的啊，听到的音频是一模一样的啊。 那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哈，这本书的相关的故事，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哈，姚老师哈，您作为这种专业的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法律的专业的学者哈，那么您觉得我们大家啊，尤其是孩子们还有家长们，通过看这本书能够对于咱们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的法律的了解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讲法律是孩子的守护神，很多人就不太了解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规定。我觉得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你去知道我们国家法律未成年保护的法律体系是怎么规定的，我觉得就会让他们，主要是成年人，他会心存敬畏，就不要认为保护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都是可以无所谓的，都可以随意去违反的，不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孩子呢，他你遇到任何问题你心里也要有底，不要比如说关于学生欺凌，好像别人欺负我我就不能怎么办，我就没办法去应对。你知道这些东西，就父母知道敬畏，孩子知道怎么去应用法律。我相信啊，这个故事我更多的就是把这样一些法律的这样一些规则然后传递给大家，应该会相信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之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它的这个亮点跟特色咱们简单的说一下哈，都包括一些什么，我想您应该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新修订的未成年保护法其实一个最大的这个亮点，我觉得核心的就是充分贯彻了一个国家侵权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是孩子的最终监护人，就把这个原则给他贯彻到了，也就是当父母靠不住的时候国家要靠得住，就是我们的政府应当要做什么，我们的社会要做什么，就是在这次未成年保护法中就把这个规则贯彻的是非常到位。从监护开始，一个孩如果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比如说他外出打工，不是说他不想履行，是有心无力，怎么办？那么你要委托监护，明确规定。那么如果一个父母虐待孩子怎么办？然后你会发现国家规定要采取措施监督父母履行监护职责，不能以为法不入家门，我怎么养孩子是自己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国家会采取措施监督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如果父母不能很好的履行监护职责，那么可以对你进行强制亲子教育。再比如说如果父母有实施监护侵害行为，最严重可以剥夺你的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也是把你的孩子给你没收。通过法律的修改确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制度，就是当父母靠不住的时候，我们国家跟社会一定要靠得住。这就是解决了我们国家未成年保护一直存在的一些制度性的一些障碍。那么第二个很核心的亮点就是破解了我原来一直讲的叫未成年保护的责任稀释的困境。原来我们规定保护未成年是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成年公民等等的共同责任， 对， 保护孩子谁都有责，最后就变成谁的无责。 对， 所以我会出现那些2013年南京20女童案，两 两个孩子活活饿死在家里。但其实很多部门都知道这种情况，但是最后大家都眼睁睁看着两个孩子饿死了。那么也就是说，这次卫保法的修改就明确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相关主体的责任，比如说规定国家要设置未成年保护的协调机制，那么协调机制具体的机构呢设在民政部门，那么这然后规定相关国家机关啊相关的部门之间你到底是什么责任，你应该做什么，这次法律做了非常明确的细化。所以比如说他把政府责任专章给他规定下来。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明天是7月23号，在100年前的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党史专家顾维正教授，为大家介绍他的新书《建党1921》。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节目的最后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